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建筑二啦。咁我哋咧喺呢个直播室入面咧，同大家讲日本嘅建筑咧。今集已经系讲到第九集啦。咁而咧嗱，我咧上一集嘅喺末端嘅时候咧，亦都咧问过 Stan 一个问题嘅。咁因为咧嗱，我哋咧今集讲嘅主题咧就去到平安宫殿啊。咁啊讲宫殿，我哋谂起啊中国嘅宫殿，譬如紫禁城咁样啊，一啲好金碧辉煌嘅宫殿啊。又或者我哋之前讲中国建筑都讲咗好多，即系一啲城市或者宫殿之间嘅关系。咁而咧，今集我哋讲即系日本嘅宫殿啦。如果大家去过嘅时候，个感觉又系点样咧？同中国嘅比较嘅话，大家会唔会又谂到一啲嘅同或者系即系相异嘅地方咧？咁好啦，咁我哋咧今集嘅建筑二就会同大家讲多啲。咁而咧，我哋所讲嘅宫殿咧，就会喺即系讲紧平安宫殿啊嘛。咁就系讲紧平安京啦。咁平安京。大家又记唔记得喺边度呢？咁当然啦，我唔需要问两位主持啦，因为你两位就熟晒啦。咁平安京就系今日嘅京都啦。咁所以我哋所讲嘅都会系京都呢个地方嘅平安宫。咁而呢所讲有好多嘅唔同嘅例子啊，譬如京都御所啊，或者系京都御苑啊，平安神宫啊等等。咁一阵呢喺节目入面呢都会详细咁同大家去讲解同分析。咁好啦，咁上一集就问咗 Stan 一个问题啦，咁就係话我哋讲中轴线呢样嘢呢，咁喺讲中国建筑嘅时候都讲唔少啦，係咪？但係我哋讲日本建筑呢都有中轴线嘅呢个概念㗎，係咪？ 有，当然有啦。咁京都其实上次你又问我啦，咁京都有冇中轴线㗎？咁通常阿杰问我啲呢，我又特登唔答嘅。 你系针对 佢唔问我啲，我先至会自己讲出嚟。 我嘅，但同埋我所问嘅问题就系、是、京都呢个皇城啦，都系一个京城，有中轴线 ，OK。咁但系我哋之前讲中国建筑嘅中轴线呢，好多时候都同儒家思想咧系连埋一齐去思考，咁啊表达到当中嘅某种儒家思想嘅，譬如礼啊。但系去到日本嘅建筑入面嗰个中轴线，究竟有冇我哋话中国建筑嗰种儒家思想嘅内涵喺度咧？定还是哦，佢哋好多时候就系由譬如唐代嘅长安咁样将嗰度嘅一啲格局去搬咗过嚟日本啦。咁但系会唔会净系即系将个格局搬过嚟而冇咗入面嗰种内涵咧？ 系啊，我哋话即系讲啲京城啊、城市啊嗰啲嘅摆位同设计咧，其实我哋建筑业都花咗唔少嘅集数喺唔同嘅城市，中外都有处理过。咁其实就系上一集讲，我哋都讲翻即系成个京都嘅位置啊，即系隔篱有琵琶湖啊、鸭川啊，附近有呢个山丘啊，啲种种嘅布局啊，其实都唔系一个，并非一个不理想嘅首都位置嚟嘅。咁亦都有讲过啦，之前啲讲啲城市都有讲过，譬如天圆地方嘅观念啊，点样嘅坐向啊，即系背住应该靠住啲咩？面前应该有啲咩啊？咁其实咧都有一啲好即系叫做约定俗成嘅一啲嘅规定。咁其实京都即系整体嘅布局上，如果用我哋正话嗰啲咁嘅之前我哋讲过嘅建筑业里边嘅中国城市嘅观念，佢标唔标准咧？其实 就好标准嘅，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咧，京都嗰个咁嘅布局咧，嗱不嬲都话就系仿效呢个唐朝长安咁样。咁京都嗰个 佈局呢其實比起長安更加標準或者更加之 regular 咁、嗯、即係嗰個方格型嘅佈局啊，或者嗰個咁嘅對稱嘅格局呢係更加整齊嘅比起長安。咁如果我又要答返阿傑嗰、那個即係儒家思想就同中國嘅城市嘅中軸線就好有關係啦，咁亦都係嘅。日本我哋一般人好少會特別覺得佢同中國儒家思想好大關係，其實是好大關係嘅，即係喺好多嘅方面，其實都係源自中國嘅思想，尤其係學咗中國嗰種儒家思想，再由儒家思想再變出好多唔同嘅嘢，譬如甚至乎武士道，某程度都係同儒家思想有好大關係。 我哋話咧，儒家思想其實面向有好多方面嘅，咁但係咧，其中儒家咧好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話秩序、規格同埋先后，咁呢啲嘅嘢咧，我谂咧喺建筑嘅布局上面咧，佢就会呈现成为一个好明确嘅一个即系、就是、秩序嘅一个方式。咁、所以系啦，咁所以我哋话即系如果我哋讲儒家同建筑嘅关系，呈现上最明显嘅可能就系呢一啲部分啦。 冇错啊，系啊。咁但系咧，如果讲京都呢个地方咧，嗰、那个宗族线咧，我上次就唔系好直接咁答，究竟有定系冇咧？其实系有嘅。但系你如果而家你去京都去揾呢个宗族线咧，其实就好难吓、啊，甚至乎你可以话。已经揾唔到嘅，咁但系咧，历史嘅记载咧，曾经的确系有嘅，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咧，即系无论京都好啦，甚至乎之前讲佢嘅奈良，都系仿效唐代嘅长安城嗰、那个咁嘅方格型嘅布局，亦都系左右对称啦。咁左右对称之余，其实中间一般应该系会有一条嘅中轴线，所谓嘅朱雀大街，你呢两个城市都系有呢一条咁样嘅大街，亦都系成个城市里边特别阔嘅。咁佢呢一个咁嘅朱雀大街，由佢嘅南面开始，即系佢嘅成个京城嘅南门啦。咁喺呢一个京都里边咧，就叫罗城门。咁佢一路南北咁样向住北去到个终点咧，你会见到第一座门咧，其实就系呢个平安宫殿呢一个咁嘅宫门啦吓。咁呢一个咁嘅宫门咧，其实就系叫做朱雀门吓。咁、朱雀门以内咧，其实咧就已经系成个宫殿嘅范围嚟噶啦。 咁啊，正话 Stan 讲到咧，就系罗城门咧，其实有一个小说同埋个电影咧都关事啦。咁就可能大家都听过黑泽明其中一个名著咧，就系罗生门啦。咁、但系罗生门咧呢、這个嘅电影咧，原本嘅原著咧就嚟自芥川龙之介嘅一个小说。咁啊，嚟自两个小说，其实一个罗生门，一个系竹丛中。咁咧，电影里边嘅罗生门咧，主要系改编竹丛中里边嘅故仔，就系话大家都承认杀人凶手嘅故事。咁但系罗生门系一个咩故仔咧？其实系个相当悲凉嘅故仔嘅，就系话一个咧落寞咗嘅武士啊，就去到即系呢个罗城门上边咧，就谂住去偷嗰啲嘅死人嘅一啲嘅身上嘅财宝同埋嘅衫裤。咁但喺入边咧，就俾一个好似即系撞鬼咁嘅情况咧，就俾佢惊吓。咁原来咧系一个咧，应该系宫女咁样嘅老去咗嘅宫女咁嘅人。系啦，咁老妇人啦，咁然后咧就喺嗰度咧就掹嗰啲嘅死去咗嘅尸体嘅头发攞嚟咧就做假发，咁啊过程咧就相当恐怖啦，你可以想象下嗰啲嘅腐烂嘅尸体嘅一啲部分， 咁 啊文字 OK 啊，电影唔好啦，咁啊然后咧嗰个武士咧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吓到，咁就代表住你咁样个情况就系话，就有一个尊严嘅武士系嘛，去到落去咁嘅情况，同一个咁样嘅老妇比较咧，其实嗰个尊卑啊咩高低啊，其实已经冇差别，咁啊呢个系。嗰、那個古仔裏邊嗰個情況，咁而事實上，呢、這個羅城門之後咧，都即係冇再存在啦，已經係破壞咗啦。 淨係得翻可能近呢幾十年咧，開始又發掘到一啲聲稱係預計同羅城門有關嘅遺跡喺地底嗰度發現嘅。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嗰條咁嘅朱雀大街咧，其實已經唔再出現㗎啦。但係咧，其實呢一個朱雀大街先講一講，究竟喺邊度咧？如果心急想知道嘅，其實正常就係而家咧喺京都裏邊有一條叫千本通呢个地方，大概就系当时嘅呢个朱雀大街嘅位置嚟嘅。但系呢条千本通而家咧，其实已经你感觉唔到系一种宗族性嘅感觉，因为佢嘅譬如起点啊、终点啊，你都唔见到有一啲好特别嘅同政府啊或者系皇室有关嘅建筑物噶。咁但係咧，呢、一個平安宮殿或者平安京呢樣嘢咧，喺我哋進入去平安宮之前咧，其實就最好先咧解釋一下幾個咁嘅概念或者幾個名詞 咁啊，嗱，我哋就系虽然话依家我哋睇咧，就可能会未必咁清楚得到啊，成个中轴线究竟系点样表现得出嚟啦。咁但系咧，嗱，就好似头先阿卓然所讲啦，我哋透过一啲故事咧，其实都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嘅。咁就好似我哋咁多集嘅建筑二入面咧，特别系一个日本嘅建筑嘅题目嘅呢几集入面咧，咁都会用一个电影咧去俾大家去了解啦。咁而咧，我哋今日所拣嚟嘅电影都系一套嘅，可以话系动画，咁就系《辉耀机密语》啦，由呢个高田勋咧系做导演嘅。 辉耀机密语，住喺深山嘅老爷爷。在一根发光的竹笋中发现了只有掌心大小的小女孩。膝下无儿的老爷爷认为小女孩是天神给她的礼物，兴奋地将她捧回屋企。估不到小女孩在老婆婆手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自此之后，女孩就成为老夫妇二人的小公主。小公主自幼同村中的孩子跑跑跳跳，山林成为她童年的游乐场。但是后来老爷爷在发现小公主那根竹之中先后发现黄金和绫罗绸缎，她就认为是上天的旨意，要小公主过上贵族的生活，于是在京城买地买屋，最终举家搬到城中的豪宅居住。小公主超凡脱俗，貌美绝伦，从此辉耀姬的名字在京城贵族间广为传颂。只不过辉耀姬灿烂的笑容渐渐退去，而她在凡间的时间亦逐渐走到尽头。 咁呢个辉耀机密语嘅呢个故事啦，点样同我哋今次所讲嘅即系京都呢个宫殿有关呢？咁头先我哋所讲到嗰个中轴线，咁即系话嗰个朱雀大街，其实好记得咧喺故事入面有一幕咧，就好清楚地见到呢个辉耀机咧，就由自己屋企就冲咗出去。跟住冲返去佢本身以前住嗰个森林或者山上面啦。咁佢就一直狂奔狂奔，咁啲衫呢就甩晒咁样一地都系。咁好明显嗰条咁宽阔咁长嘅大道就系头先 Stanley 所讲嘅朱雀大街啦，系咪呀？ 冇错啦，好明显啦。咁虽然辉耀机密语呢其实佢就冇好清晰咁讲明系边一个边一年发生嘅，或者个地点喺边。不过唔需要好清晰咁讲，其实大家都如果熟悉日本历史嘅会估到，其实应该就系平安时代，亦都个主要嘅京城嘅场景咧，应该就系平安京嚟嘅。 点解咁样估得到嘅咧？我啲唔熟悉日本历史嘅就真系要了解一下啦。 调翻转讲啦，因为佢系日本电影啦，应该系俾日本人睇，咁所以其实背后大家知辉耀机密语咧，或者其中另一个可能喺文学上面出名嘅就系竹取物语啦。咁就呢个咧，几乎可以话系日本人家传户晓，每一个人都识嘅一个故仔。 史川昆都拍过竹真人版嘅， 即系竹子姑娘。啊，即系由竹子破开而出嘅一个姑娘，咁所以佢就冇乜需要解释嘅，即系大家就知嘅。咁但系真的 我要解释 啦。咁但系 我要解释 啦。咁而里边其实有举到譬如一啲假立言啊、中立言啊、边个亲王、边个王子啊，其实都讲得好清楚。嗰啲名字咧，其实都系嚟自即系同一时期，即系平安时期嘅里边嗰啲人物嘅。咁但系再更加重要嘅就系呢个古仔咧，其实有好多嘅变化喺后代一直咁样做。即系简单讲，就系佢对于日本人嚟讲咧，唔系一个好妥帖嘅类比啊，就大约等于即系好似《三国演义》啲人物咁，不断咁变化，不断咁样喺里边有一啲嘅改编。咁但系冇人会谂啊，佢系咩时代？因为佢几乎系日本人嘅一个共通嘅一个语言。咁所以喺呢一点上面咧，可能对于我哋嚟讲系隔咗一重啦，就可能问下咩时代噶，又或者啊同京都系咪冇关系？咁你而家知咧，其实同平安时期有关，梗系同京都有关系啦。其实喺日本人嚟讲咧，可能系更加清晰知道嘅时空都唔定嘅。 嗯，啱啊。咁所以咧，辉耀姬咧，即系佢中段佢好唔开心咁样，由佢屋企个大宅咁样一路狂奔，见到啦镜头就系一条好阔嘅。 大街，咁嗰条呢就好明显系豬雀大街嚟嘅。咁似乎佢系应该系向南走啦，因为向南先会出到去个平安京嘅城门㗎嘛，咁先至去到郊区㗎嘛。咁而呢一条豬雀大街你会见到呢两边都系主要都系围墙嚟嘅。就唔会见到话有好多啲直接开嘅门啊或者建筑物嘅门。咁不过呢佢每隔一个距离呢就会见到譬如系我哋以前讲过嘅里坊啊，即系城里面嘅分成为好多个方格，咁每一个方格就系用围墙为主嘛，咁每一个里坊呢其实佢本身呢都会有一个嘅方门嘅，咁喺电影里面系见到嘅，咁而且亦都估计到呢从佢奔跑嘅方向，咁估计佢屋企住嘅地方呢可能就系沿住豬雀大街附近啊，亦都系近住北面嘅终点，咁即系话呢近住呢一个皇宫嘅以南嘅嗰啲喺历史上其实系属于贵族区域嘅住宅区嚟嘅。咁因为亦都电影里面佢都即系佢屋企亦都叫发咗达之后就应该就系搬去嗰个位置嗰度㗎啦。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徽耀机密语呈现咗平安时期嘅平安京嘅样貌啦，咁我諗除咗话嗰一个镜头之外呢，有一啲嘅建筑物入面呢都见得到喺呢个时期嘅我諗係建筑特色啦，咁譬如係徽耀机佢住嗰个大宅，嗰一栋建筑物都好值得去睇，即係呢一集入面讲一讲，究竟即係平安时期嘅京都呢个建筑物会系点样嘅呢，会唔会亦都系即係喺呢一个时期嘅共通或者系普遍会揾得到嘅呢一种嘅特色呢。 咁喺戏里面啊，徽耀基佢嘅大宅呢喺建筑上面嚟讲呢属于叫沉殿造啦。咁而沉殿造就系、是、正正就系平安时代尤其是初期啦，就喺贵族嗰方面呢就好流行嘅。咁唔止系一般嘅贵族，甚至乎天皇嘅皇宫其实基本上都是表现这种所谓的沉殿造的。而如果我们去看回当时平安京里面的皇宫呢，一般我们就叫它做平安宫。但是我们去进入这个平安宫之前呢要解释回几个这样的概念。你当平安京就是一个大的京城啦，四四方方这样啦。它的中轴线的终点呢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平安宫，就是皇宫嚟嘅。咁平安宫呢另一个喺当时叫嘅名呢就叫大内女啊，即係喺里面嘅。而呢个大内女里面呢再有包多一重嘅就叫做内女或者禁女。咁呢一个内女或者禁女呢其实就正正式式就係呢一个天皇佢嘅日常嘅居住嘅地方。而呢一个内女或者禁女嘅外边，但係就包咗喺大内女里面嗰部分呢，一般我哋叫佢做类似中国嘅譬如外朝啦，一般办公嘅地方啦，而内女或者禁女先至真正系天皇住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就系一重一重咁样包住嘅。咁呢啲名又会有啲相似，所以要先解释清楚先啦。 嗱，系啊，嗱，正话都有讲到嗰个时代嘅问题啦。咁其中一个都有趣嘅，嗱，大家唔记唔记得结局嘅时候咧，徽耀基系俾人接走，咁啊接走嘅时候 俾人接走，系啦，即系俾外星人接走嘅。 严格嚟讲，佢又唔系俾神接走，佢系俾佛接走，系嘛？ 系啦，系啦。 有趣之处就系呢度，即系我哋如果有印象咧，大家都记得啦，即系你话即系奈良啦，平安时期最重要嘅例子咧就系佛教嘅思想嘅，即系喺日本嘅重要啦。咁更加重要系咩咧？佢当时咧主要系讲嗰个佛祖咧，或者话叫做佛本咧，系有垂迹嘅，就系话咧佛咧嘅化身咧系即系本地咧就系同神道嘅一个结合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神仙形态嘅佛像啊，即系从空飘来嘅一个佛像咁嘅形态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即系好有呢个所谓嘅即系个平安嘅时期嘅一个感觉嘅，即系。 即係佢哋係嚟好似一種神仙咁嘅形態嘅，有啲似我哋後來即係《西遊記》裏面嗰種呈現嘅，即係佢明明係佛祖嚟嘅，佛嚟嘅，咁但係佢唔應該佛就唔應該係咁騰雲駕霧嘅模式嘅，咁佛係即係來源唔係咁嚟嘅，咁但係佢又好似神仙咁嚟，有啲兔仔啊，有啲嘢咁樣帶佢走嘅，咁所以你整個整體嘅形象咧就好明顯有我哋之前嗰幾集講嗰啲神佛集合嘅一個味道喺度嘅，咁最尾就係接走佢一幕啦。咁另外咧，我哋話《飛越機》裏邊本身咁好睇咧，即係感動嘅都有即係少少啲細節都可以值得講嘅，就係嗰個女孩發咗個兩個夢，咁其中嘅第一個夢咧就係佢想翻返去故鄉揾個男仔，但係發覺咧就餓死，係揾唔到嗰個男仔，然後佢就喺冰雪之中望到個月亮，然後餓死。咁之後佢起翻身咧就決定做公主啦， 作為第一個夢，喺翻自己個 此為第一夢，呢個係《飛越機》的。自己的夢 係 咁啊！第二個夢咧就係佢喜愛嘅嗰個男仔嘅一個夢，咁就係到結局嘅時候咧，飛越機應該翻咗去揾佢，又好似冇翻去之間，咁就兩個喺天空度有一個想像性嘅飛翔，然後醒來咧發覺嗰個男仔揾翻佢自己嘅老婆同個仔，咁但係飛越機已經離開咗，或者係好似冇出現過，超係第二個夢係嘛？咁佢飛越機講翻一個好精彩嘅，亦都利用到捉取或者物語嘅精神嘅，就係話其實飛越機一個生命嘅誕生係一種好似 empty 空。空白嘅一个生命，咁佢都系全个生命咧，就系揾紧自己嘅意义。咁然后佢嘅寻找意义过程中，佢发觉自己系后悔，即系做错咗嘅一个咁嘅旅程。咁然后佢醒觉嘅时候已经太迟啦，因为神佛俾佢嘅段性命咧已经完结，咁就要翻去。咁所以其实《飞越机》就系讲紧一种身边所有人都系好人，然后身边所有人都系希望有啲期望寄望俾佢，想佢做公主啦，想佢过得好啦，想佢好人生。但最尾发觉原来骨兜转转咧，发觉可能咧都系即系事与愿违。咁所以我话《飞越机》种悲剧，或者捉取物语本身呢种嘅悲剧咧，都系即系喺日本里边系值得讲嘅一种文化特性嚟。 咁啊，《飞越机》喺呢个故事或者喺今次呢套动画入面咧，咁佢嘅经历都系相当感人啊，甚至即系所讲到，其实《飞越机》咧，佢受到成个平安京入面嘅所有贵族嘅青睐啦，即系个个都争住去娶佢啦，咁但系佢都回绝晒。咁到最后咧，咁啊，天皇咧都已经即系。听到佢嘅威名啦，就喂有个咁样嘅女孩子，等我都去会一会佢。咁其实咧喺个镜头入面咧都有呈现到天皇嘅一啲住所，即系当然个镜头唔算好多嘅。咁但系我谂即系亦都可以就住呢一样嘢，我哋延伸落去咧，再可以讲多少少嘅就系平安京入面即系天皇嘅住所究竟系点样样啦。咁我哋又可以即系前世今生咁样去讲下啦。即系譬如系平安时期嘅呢个平安宫究竟会系点样，又或者今时今日我哋去到。京都嘅时候，再去睇呢一个嘅京都寓所啦，究竟又会系一个点样嘅模样？转头翻嚟咧，我哋建筑二再会同大家咧去到昔日嘅平安京，亦即系今日嘅京都，继续游览一下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啊，喺第五台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以及系曾卓然啊、卓然兄同埋黎东耀 Stan 三位咧，继续同大家主持节目。今日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日本建筑入面嘅平安宫殿。咁所谓嘅平安宫殿咧，就系喺平安京，即系今日京都入面嘅，即系我哋话喺当时天皇嘅一个住嘅地方啦吓，咁一个宫殿。咁但系咧，我哋去讲成个平安京嘅时候咧。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讲到，就系嗰个宗族嘅问题，宗族线。咁其实咧，我哋讲呢个宗族线咧，我谂经过历朝历代啦，即系日本嚟讲咧，即系慢慢发展落去咧，我哋话今日我哋都未必好清楚咁样去见到啊嗰个宗族线，譬如喺政治上或者文化上面嗰个表达嘅方式。咁但系我谂当中应该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故事，又或者我哋从日本嘅历史，我哋之前讲好多平安时代啊，究竟啊跟住落去嗰个历史时段。 段会发展，见到京都或者当时嘅平安京又系点样一步一步咁样走到去依家呢一个模样。 咁咧喺戏里边见到譬如有出现皇宫啦，咁个皇宫咧就系当时平安时代，我相信系早期嘅真正嘅所谓嘅平安宫或者系嗰个大内里里边啦，而呢个皇宫嘅南边，头先所讲过啦，就系宗族线啦。咁但系呢个宗族线咧，其实一路以嚟咧，慢慢喺呢个历史上面咧，不断咁转变嘅。咁首先咧，就系呢个平安宫呢个问题啦。呢个咁嘅宫殿咧，其实去到平安嘅中后期咧，就经历咗几次大火之后咧，慢慢咧，天皇亦都唔想再住喺嗰度啦。慢慢喺周围喺城市里边嘅唔同地方咧，揾佢一啲临时嘅居所，所谓出现咗一啲叫做里内。里呢个字呢等于是里方里面嗰个里啦。咁即係话呢天皇嘅内里呢佢就係转移咗去城市里面其他嘅里方里面去寄居或者係临时去居住嘅。 呢啲系咪好突出嘅例子嚟？即係当然我哋好似摆喺中国入面好似冇乜机会会发生咁样嘢。 係非常之独特嘅日本特性啦。咁其实我哋之前有几集都成日都讲嘅。呢位天皇呢虽然话系连绵不绝嘅传说里面呢应该一直冇断过血统嘅天皇。但亦都系一位好凄凉嘅。从来都喺少数时候亲政之外呢大部分时候都系一种祭祀形式或者傀儡形式嘅存在，我哋更加强或者喺外戚手上啦，或者唔同嘅贵族手上啦，或者原氏平氏手上啦，或者后来嘅唔同嘅幕府手上。咁所以你话即系京都嘅破落咧，或者京都嘅资源嘅唔够咧，其实并非一朝一夕嘅。咁啊，成日都话宫廷破落咧系多时朝代里边京都嘅常态嚟嘅。 所以佢成日大火，可能会唔会因为佢冇乜钱做防火啊，冇乜钱救火或者重建等等，即系都牵涉钱噶嘛，全部。 嗱，一个角度睇咧，就系佢可能防火唔够吓，嗰啲设备唔够好啦。咁但系咧，好明显咧，佢烧完之后，佢究竟有冇能力去重建翻咧？好明显，似乎历史上面嘅日本天皇好多时都唔够钱去即时去重建，所以先至逼住要去即系离开原本嗰个咁嘅平安宫殿，就去咗。其他嘅里内里里边噶嘛，咁而宗族线喺呢个平安宫殿吓、啊、已经即系残破之后咧，咁其实宗族线亦都系同即系所谓嘅权力系有好大关系噶嘛。一般嚟讲，真系掌权嘅人，佢嘅居所一定系同宗族线有关啦。咁当时天皇已经去咗其他嘅里内里，咁宗族线又点咧？慢慢咧，亦都即系唔系原本嗰种咁辉煌嗰种咁嘅朱雀大街嗰啲咁嘅威势。咁但系咧，亦都即系平安嘅时代之后，咁啊进入譬如室町时代咧，咁、当时室町幕府咧，其实喺朱雀大街嘅以东咧，另一条嘅南北向嘅街咧，就所谓嘅室町通啦。咁佢系起咗一间咁样嘅叫做花之寓所嘅。咁亦都因为呢个花之寓所喺呢一个咁嘅室町通嗰度咧，亦都系导致咗其实室町时代呢个名咧，其实主要就系去形容当时个足利氏嘅。室町幕府呢一个咁嘅地方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已经系偏离咗原本嗰个宗族线朱雀大街噶啦，咁之后亦都有譬如之前讲过嘅应仁之乱啦，咁成个城市都即系毁坏晒啦，咁但系咧。去到戰國之後嘅，譬如安土桃山時代咁啊，尤其係桃山時代啦，即係豐臣秀吉佢作為一個即係最高位嘅關白，咁佢咧就即係叫做係日本嘅一個真正嘅掌權人，咁佢亦都喺京都裏面咧起咗聚落地，咁而呢個聚落地咧，其實嗰個位置咧就喺舊嘅原本嗰個咁嘅大內裏嘅遺址嘅東北。嗰個咁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其實一路以嚟嗰個不斷嗰個政治中心啊，即係由原本嘅平安宮啦，去咗花之寓所啦，咁之後聚落地啦，咁其實都係大概喺呢個朱雀大街嘅附近，不過已經慢慢偏離咗噶啦。 係啦，同埋咧，安土時期嘅信長咧，大家知道咧，即係佢其實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城市係居住啦，但係佢死嘅時候咧，就喺京都嘅本能寺度喪生嘅，咁被火燒毀咗啦，咁所謂本能寺。咁其實而家喺京都揾唔揾得到本能寺嘅咧？ 揾到噶，我都特登去睇过啊！呢啲咁紧要嘅，即系同我睇嗰啲咁日剧啊、电影成日出现嘅地方。咁但系咧又要留意啦。京都真系好多，即系有啲误导性嘅。有时而家嗰个本能寺咧，大概喺城市嘅东面嘅吓，近住鸭川附近吓。咁就真正嘅本能寺其实就喺中部，或者系即系喺原本嘅朱雀大街嘅以西添嘅。其实咁相差其实都。都几远嘅，虽然佢哋同样都系叫本能寺，亦都应该都系同一个咁嘅佛教嘅教派机构所起嘅。咁大家如果去諗住，如果好仰慕呢个信长吓、想去即係凭吊下嘅时候，又要小心啲，就唔好即係諗住你去嗰个就真係当年信长死嘅位地方嚟。 所以你话虽然皇室就力量唔大，但历代嗰啲掌权人呢多多少少呢都同京都有关系啊。 係啊，咁亦都再去到即係最落底之后呢，亦都有出现二条城啊。二条城就係之后呢，即係封神之后嘅德川家康呢，佢喺呢一个京都里面，佢所谓嘅当时德川幕府住喺京都里面嘅将军嘅居所嚟嘅。咁佢嘅位置又喺边度呢？其实呢就反而呢亦都再近返原本嗰个咁嘅大内里嗰个咁嘅，喺东南角一个小山上面就起咗啲二条城。咁呢个二条城就亦都而家都可以去游览嘅。特别出名嘅就係佢嘅二之院御殿啦，咁亦都保留到今日。咁代表嘅即係又係另一種嘅建築風格，所謂嘅書院造，或者遲啲我哋會再詳細啲講呢一個咁嘅建築風格嘅。咁一路你見到嗰個咁嘅中軸線不斷漂移啦，或者俾唔同嘅政府或者係將軍啊掌權嘅人去進駐喺中軸線附近嘅唔同建築啦。咁究竟天皇結果係去咗邊呢？而家我哋去到京都見到嘅京都寓所呢，其實就係天皇曾經有一段時間喺嗰度居住㗎嘛，雖然而家就已經搬咗去東京啦。 我想問下呢，呢個京都寓所同頭先我哋講咁多嗰個大內裏其實係咪同一個地方嚟嘅呢？ 咁又係要小心啦，已經完全唔係嗰個地方啦。大內裏就係原本舊嘅中軸線、舊嘅皇宮啦。咁頭先亦都提過啦，天皇即係好多咁嘅火災之後咧，已經搬咗去啲里內裏。咁佢去過幾個唔同嘅里內裏嘅，結果咧就喺城市嘅東北面啦，譬如係等於係舊嘅平安京成個方格嘅東北嗰只角嗰個位置，咁咧就起咗一个咁样嘅或者叫寄居咗喺嗰个地方啦，慢慢咧就再去有一啲嘅扩建，由最初可能好细一个丁嘅地方，再之后慢慢再扩建咧，亦都有譬如织田信长啊或者丰臣秀吉都有即系协助帮佢慢慢即系叫做起翻大啲啦，咁就形成咗而家见到我哋可以去到嘅喺京都里边嘅所谓嘅京都寓所啦。 我谂呢个都即系睇得出嗰个政治形势，即系我由本身系有中轴线嘅中。间我大内里嗰度，我系应该系实质嘅掌台人，变咗我要喺东北嘅角落头嗰度，即系成为我嘅寓所。咁所谓嘅中轴线嗰、那个即系意义，好似就已经消却咗。我谂即系同即系呢段时期或者一直落去嗰个日本嘅政治发展都好有关系。 啊，系啊！如果当时即系唔系织田，佢都有勤王之心啊，即系多少都系希望保住天皇嘅地方都冇啦。当时好惨噶，真系 即系角落都冇，可能你要走出京都外 系、走过出去噶啦，已经 反而 逃过难噶啦，已经 就俾即系唔同嘅将军啊、武将啊所叫做进驻咗啊。头先讲嘅花之寓所啊、聚落地啊、二条城，反而系更加近原本嘅中轴。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家呢個咁嘅京都寓所咧，咁好明顯啊，就係、是、唔會係輝耀姬裏面見到嗰個京都寓所啦嚇。咁而家呢個源自里奈里咧，遠離咗呢個朱雀大街嘅所謂嘅京都寓所咧，又要再解釋翻少少幾個概念啦嚇。京都嚇、啊、即係而家嘅成個城市嘅名啦。咁佢裏面咧有個地方叫做京都御苑。咁、呢個御苑呢範圍好大嘅，咁亦都係一個公園嚟嘅、啊、民眾可以自由入去嘅。咁但係呢所謂嘅京都寓所其實係包咗喺呢一個京都御苑嘅裏面一個細少少嘅地方、啊、叫做細啦、啊、即係比成個御苑嚟講。咁呢一個咁嘅寓所呢裏面呢再有一個部分叫做禁女啦，亦都會有所謂嘅大宮寓所或者仙洞寓所。咁所以呢亦都係啦，即係有好多個好近似嘅名啊，禁女啊、寓所啊、喺御苑啊呢啲，其实咧佢就系一个包一个嘅。咁而呢个京都寓所咧，讲到京都寓所呢个地方喺历史上面咧，又有即系可能我哋跳去比较近代少少嘅，都曾经出现过一啲同日本嘅历史好有关系嘅，特别喺十九世纪中咧呢个幕末时期啊。阿卓然，你对于呢个幕末时期嘅历史熟唔熟悉啊？ 略懂啦，不嬲都系人哋得识唔识，我都系答略懂噶啦。咁啊喺我哋建筑二里边嘅时序系有啲跳跃嘅，即系整个嘅安土桃山啊、江户城大抵都冇乜点样去未去讲述。不过之后咧都会喺唔同地方有补充。咁但系幕末咧的确系一个好迷人嘅时期，咁我哋可能嗱，我用今日历史嘅角度去讲啦。当时咧就有浪漫化嘅，咁但系咧有一个起点就系咩咧？就系、是、当时嘅所谓欧洲列强咧，其实已经喺日本啊、中国啊呢啲地方开始慢慢进入啦。咁嚟到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哋希望咧就所谓门户开放啊，代表咧就系所谓美国嘅所谓黑船事件啦。咁其实佢入嚟嘅要求简单嘅啫，就系、是、要食水嘅补给啊、安全嘅补给啊、粮食嘅补给啊咁样。咁啊慢慢咧，其他列强就要求最惠国待遇咧，就大家就要求，咁就导致咗一个好强嘅呢个所谓经济开放嘅目标。咁经济开放之后咧，中国同日本有个好大嘅唔同，因为日本嘅原材料啊相对困乏好多，大量嘅手购，譬如佢哋嗰啲生丝啊、织品啊、日本嗰啲咁嘅产品，咁啊类似我哋而家今日自由行咁嘅情况咧。如果你生产又唔得，因为佢哋只有一级生产，即系话农耕生产啦。咁结果导致到佢哋本身嗰个所谓以江户成为中心嘅经济模式咧，几乎系破产嘅、即系简单讲，冇原料运咗去江户，咁所以因为江户而嚟嘅整个嘅贸易模式咧。就破產，咁所以唔同嘅地方咧開始有一個好激盪嘅一個思想危機同埋經濟危機啦。兩樣核心嘅一個就叫公武合體，就即係咧德川嘅所謂嘅武家咧，就即係呢個幕府咧，希望就不如咁啦，我同皇室就合併，咁啊不如就我哋兩個通婚結婚，咁啊加強力量啦。咁但係當時嘅地方嘅勢力，我哋叫做藩啊，唔同嘅藩嘅藩主或者地方嘅年輕嘅人咧。反而認為咧，應該就有所謂嘅尊王攘夷嘅觀念。尊王攘夷好簡單啊，尊王係尊重呢個天王，攘夷就係打走啲外國人。咁但係實質上咧，尊王攘夷就變咗攘夷，公武合一咧就變咗保護武家，即係話保護德川。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倒幕同埋攘夷兩樣嘅。工作係做緊嘅，咁而最強嘅就係所謂長洲藩同埋薩摩藩啦。薩摩藩就係今日嘅嗰個叫做島啦，其實就鹿兒島藩啦。長洲藩咧就係今日嘅 本州 嘅即係中國地方同九州邊境啦，即係就係啱啦，就係本州最西嗰個角落嗰一個部分。咁佢兩個藩其實就係最強嘅藩嚟嘅。咁當然係同一啲貿易嘅原因有關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出現咗好多嗰啲倒幕啊、同幕府競爭啊、種種唔同嘅一啲事，因為時間關係都冇辦法。去讲咁多啦，咁然后咧，长洲藩同埋萨摩藩咧，好长时间度就有对立嘅。咁有一位仁兄咧，就将长洲藩同萨摩藩两边嘅对立咧，就消灭咗，就令到长洲藩同萨摩藩合而为一，一齐去倒幕嘅。就系边位咧？就系、是、其中一位，可能大家都听过嘅，所谓版本龙马呢位仁兄。咁版本龙马其中一句好出名嘅句子咧，就叫刀枪不如万国法啦。咁啊，其实另外节目都有讲过，就咩咧？佢当时咧就要动刀动枪，要打家劫舍啊，或者系维持治安，或者倒幕就用枪嘅。咁但系后来发觉咧，日本最需要咧就系万国公法，就系话我哋要倒谂嘅就系同外国嘅势力咧点样倾偈。咁而佢哋一步一步咧就简单讲就系觉得要同外国力量倾嘅时候咧，长洲人萨摩藩不如咁啦，一齐倒幕，然后开放国家嚟改变一个新世代。就喺之时咧，关键就1867年嘅十月嘅时候咧，孝明天皇咧就驾崩，然后咧。德川家茂呢位嘅将军咧，亦都死。咁啱死之前咧，其实长洲藩同萨摩藩咧已经系和平噶啦。咁呢个咁关键时刻咧，京都咧有一批咧守旧派，又叫守旧派，年轻派，亦都长期俾人话系一批评嘅一班流浪嘅武士，叫新选组咧，就系其中一个大家认为嘅好可能嘅凶手，就系咧暗杀咗坂本龙马。 可能啫， 系好可能大家咁谂，觉得应该系嘅一班人，咁就暗杀咗坂本龙马。咁但系点都好啦，你会见到个种种力量嘅结果之后咧，新嘅呢个嘅德川嘅继位咧，将军继位之后咧，就实行咗所谓嘅大政奉还，将嗰个政权交翻俾明治天皇。咁然后咧，中间就希望咧就德川变咗个新制度之后继续管事，但系长州藩同薩摩藩咧就唔会放过佢，坚决咧同明治天皇咧就一齐努力，就将咧所谓德川剩低嘅想由幕府制改造现代政治制度嘅一个变化嘅心就取消咗，就咁，然后咧去到1868年咧前后咧，德川嘅力量咧就正式完全就被消灭嘅，咁就变翻普通嘅一个现代国家嘅雏形，咁就系我哋啊古今风云都有讲过嘅明治天皇嘅时代嘅开始。 嗱，咁啊，卓然你讲咗咁多呢啲历史事件啦，嗱，我啊帮你补充翻京都里面嘅地方有关嘅，嗱，譬如头先提过嘅，譬如新选组啊嗰啲，其实嗰阵时幕末咧喺京都里面咧就立立乱嘅，新选组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机构，就系负责呢个京城里边某一啲地方嘅保安，另外亦都有建会组啦，又会负责另外一啲区域啦，而呢个坂本龙马俾人杀嘅地方喺边度咧？其实就近住京都嘅东面咧，近住鸭川嘅西岸，咁一般咧嗰阵时咧喺鸭川西岸嘅二条同埋三条呢两条咁嘅大街之间咧，其实好多嗰啲咩骚动事件啊、暗杀啊、自事嘅活动，通常都喺嗰度嘅。咁而坂本龙马俾人杀嘅地方咧，其实就叫近江屋，咁就喺嗰度嘅。而家你去到嗰度咧，其实都剩翻一个咁嘅碑吓，咁样嚟到去纪念佢嘅嗰间屋咧，就冇咗噶啦。咁、而当时咧，其中一件好大嘅事件咧，头先讲过啦，长州同埋薩摩之间佢嘅咁嘅斗争咧，曾经出现过一次叫做禁门之变、另一个名就叫做甲御门之变。甲御门喺边度咧？甲御门其实就系喺而家嘅京都御所嘅一个门嚟嘅。咁亦都可以话系当时呢个薩摩同长州佢哋互相喺嗰度咧，有啲咁嘅喺个门外边去攻伐啦吓，出现咗一啲即系冲突嘅场面。 系啊，所以亦都以即系被大家认为长州凡有心咧就炮轰呢个京都嘅皇室嘅寝殿啊，即系话希望叫天皇去做啲嘢去请愿。咁但系你谂下咁样炸咧，结果好大件事，咁所以直接导致到欧美嘅联军咧同埋呢个即系幕府咧联合炮击长门藩。今日我哋冇办法讲得到，咁但系你会见到当时咧，的确系如 Stan 所讲咧，非常之立立乱嘅。 咁但系一定要又要讲翻啦吓，嗰啲频调呢个过去嘅人咧，如果想去翻呢个甲御门咧，又要小心啲啦。原本甲御门咧，其实就系喺呢个京都御所，即系叫做真系天皇住嗰个地方嘅一个咁嘅门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咧仲有甲御门嘅，不过已经西移咗，系去咗京都御苑，即系比较外边嗰个公园嘅一个咁嘅门啦。咁而嗰阵时咧，亦都导致咗成个京都咧都大火啊，差唔多有即系记录上面咧就话有27,000户咧都焚毁咗啦。咁、而嗰阵时咧，亦都出现，譬如最终就去到呢一个咁样嘅大政奉还啦，头先所讲嘅，即系德川嘅幕府将呢个国家嘅大权咧就交翻俾天皇，而呢一个交翻呢一个咁嘅典礼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头先提过嘅，即系德川佢喺京都嗰个居所呢、这个咁嘅地方二条城里边去进行呢一个咁嘅移交嘅仪式嘅。咁所以咧，京都咧其实咧，尤其喺幕末嗰度咧，同好多唔同嘅历史事件都有直接关系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我哋咧，其实咁嘅时间都未必好够，因为我谂京都有好多古仔可以讲，咁啊，亦都喺建筑方面咧有好多嘢可以继续讲。咁但系我哋咧始终都要吓今日集中翻，再去讲多少少京都御所呢个最重要嘅主题。咁咧嗱，我哋如果讲翻个京都御所嘅一个建筑嘅形式， 又或者是究竟我哋啊，依家去讲我哋即係有时都听啊，之前 Stan 都有提过啲沉淀做啊呢一种嘅即係呢种做啦，都可能系一种嘅特色啦，系啦。咁究竟系点样呢？咁我哋如果依家去到呢个京都寓所，可唔可以见得到，或者可唔可以亦都用肉眼去即係欣赏或者分析得到啊？呢个就系所谓嘅沉淀做啊咁呢。 嗱，如果而家去京都寓所里边参观咧，其实系基本上都系属于沉淀造嘅建筑嚟嘅，尤其是比较大型少少啦。而沉淀造其实系咩咧？其实就系即系日本嘅平安时代啦，嗰啲咁嘅一般嘅贵族嘅即系标准嘅典型嘅住宅嘅样式嚟嘅。咁佢所谓嘅沉淀造嗰个沉淀其实系咩咧？其实就系佢嗰个咁嘅大宅里边嗰个正殿啊。咁正殿一般咧都系向南噶啦，吓喺正中心啦。呢个正殿嘅南边咧，一般都会系一个叫庭园啦，有水池啦。咁而两边吓东同埋西，甚至乎呢个正殿嘅北边咧，都会有一啲叫对屋嘅，就系一啲次要啲嘅附属嘅建筑物。譬如唔同嘅殿用殿之间，亦都会再有一啲所谓道殿啊，即系过道呢个道啦吓，道殿啦，或者有啲咁嘅长廊啦，去连接住啦。比较特色啲嘅，尤其係喺辉耀基电影里面你见到呢，其实喺嗰个西边呢嗰、那个咁嘅道殿延伸到去南边最出嗰位呢，其实一般呢对住嗰个咁嘅水池呢都会见到特别有一座咁嘅殿仔呢，係小殿嗰、那个呢就叫吊殿，吊鱼嗰个吊啦。咁基本上呢沉淀造嘅布局呢就係咁嘅形式。但係个重点呢就係呢佢嘅主殿，譬如主殿嘅空间呢一般呢都会比较系好似一个礼仪性嘅空间咁，比较对称啦、工整啦、形状啊就方形啦，或者体积又比较大啲啦，多数咧都会用圆柱嘅。咁而且亦都比较少去再细分唔同嘅房间，咁所以呢就所谓嘅沉淀咗呢个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型啲嘅，亦都系比较接近中国传统上面嗰种咁嘅宫殿嘅建筑嘅，咁直接用咗喺呢啲咁嘅住宅里面。而呢啲咁嘅住宅呢里面呢，其实譬如呢个大殿佢嘅家私呢一般呢系比较活动性啲嘅，譬如有啲咁嘅可以移动嘅独立摆喺个房里面嘅屏风啦，或者挂一啲布帘啦、竹帘啦，甚至乎会有一啲叫帐台，帐即係一个帐幕个帐啦。咁譬如呢卡通里面呢见到啊辉耀基啊唔同嘅王子嚟向佢求婚嘅时候、其实佢呢就喺一个咁嘅帐幕里面嘅，喺个大殿嘅帐幕中间嗰度，咁喺佢匿咗喺里面嘅，咁啲王子喺出面嗰度去向佢 present 啊求婚咁样嘅，就唔系直接咧，就面对面嘅同嗰啲王子。咁呢个咧都系呢个所谓嘅沉淀做其中一种嘅，你可以为家私啦，或者一个大型嘅装置啦。咁如果我哋翻去京都寓所里边咧，而家最重要嗰种嘅紫神殿咧，其实咧。都系一啲近似形式，当然比起辉耀基里面嗰个大殿就更加大啦，咁而且亦都系里面都系空溜溜嘅，乜都冇嘅，只不过喺中间呢就会有一个譬如有一啲咁嘅御座啦，有两座嘅，两个咁样嘅好似帐幕咁样嘅形式啦，亦都系有屋顶嘅，咁升高咗嘅，咁其实就系一个俾天皇去住嘅，一个就系俾皇后去住嘅。咁呢一个你睇到譬如而家京都御所紫神殿里面呢一种咁样嘅里面呢个帐台同埋呢个电影里面嗰个咁嘅沉淀造里面嗰个咁嘅帐台咧，都系有一啲嘅关联。不过当然吓、京城里面或者宫里面嗰个咁嘅体量或者嗰个形式啊，更加辉煌啲啦、堂皇啲啦，或者大啲啦。咁一般嘅贵族住宅咧就系细型啲，但系其实形式都系近似嘅。 咁你 Stan 好详细咁样同我哋讲咗呢个沉淀造嘅个布局究竟系点样样啦。咁但系咧嗱，我哋即系将佢归纳咗去呢个叫做沉淀造嘅呢个嘅特色之外，咁我相信相比起或者相对起沉淀造会有另外一种嘅特色，亦都有另外一种嘅名称。咁啊，等即系譬如好似 Stan 呢啲嘅即系建筑嘅学家咁，就可以不断咁去分析啊啲唔同嘅风格啊咁。咁啊，沉淀造之外系咪都有另外一种嘅形式嘅咧？ 仲有好多唔同嘅造嘅，咁譬如咧，仲有呢一个书院造啦。咁但系书院造究竟同我哋即系香港人所理解嘅一般嘅读书嘅学校啊、书院有冇关系咧？咁我谂 咦，似乎时间差唔多啦，今次应该讲唔到呢样嘢。 咁我哋留翻 下一次啊，继续同大家讲啦，书院做呢一个嘅建筑嘅形式究竟系点样？咁而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亦都会拣一套电影咧，同大家去作为呢个例子啦。大家睇完之后，相信对于无论系历史背景，又或者系啊喺个建筑方面咧，都会了解多少少噶。咁今次咧拣俾下一集嘅电影咧，就系、是、非常之出名啦，黑泽明嘅《影武者》。咁大家咧可以呢个星期入面咧抽啲时间去睇下啦。咁又千祈唔好唔记得咧，就系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亦都可以揾到咧我哋上载嘅图片，亦都有好多相片咧，大家亦都可以参考住去睇下唔同嘅建筑嘅。好啦，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一个星期一晚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约定你，再见，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